听亲切的声音。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 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婚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醉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红，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北京时间下午的5点01分，欢迎各位来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今天是星期三，亲子的环节在辣妈正传。我们先要欢迎一下很久没有在这个环节间出现的大义。 大家还认得我吗？ 也许不认得吧。 对，首先是袁一不太认得我了哈。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周三的。好像是胖了，就是因为很久没有上视频的节目，然后对自己要求稍微下降 了 一些些， 是吗？ 对对对对对， 好吧， 但其实没有了，没有了。 欢迎戴毅的回归， 啊、 有没有 收听收看？ 我们电视机前的各位才有评判的资格。 好，我稍等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好，欢迎大家来评判一下我们的女主播是长胖了还是瘦了。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刚爱青年计划”。那我们今天呢，标题上写着说带着宝宝来冬泳，冬泳加了引号，不是说真的让你去破冰游泳。 哎，我今天正好看到一个词语叫“越冬越运动”，我觉得这个词还挺好。其实越冬就是冬天冬嘛，就越冷的时候你要越要动起来，其实跟这个冬泳还挺相像的。 对，就运动这个事情，对于大人来说很重要，对于小朋友来说。把握时机，然后去让他找到一项运动的技能，或者说在他刚刚出生的时候，甚至就可以把他带到水下去游泳，其实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那关于宝宝游泳那些事儿，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专家哈，都是来自蓝旗亲子游泳中心的，一位是教学总监 Jason， 还有一位是市场经理 Zavi， 欢迎两位。 欢迎两位， 来给我们打个招呼吧， 外国人。 现在早教机构的老师们都很习惯给自己起个英文名，这样小朋友叫起来会比较亲切一些。 对，我会觉得大人其实叫起来也会觉得有一些，首先就有一种放松心情，然后跟这个教练比较亲近一些的感觉。 好，为了让大家能够理解更加清楚一些，我们欢迎一下杰森和大卫。 这才是最接地气的翻译。 对， 来两位做下自我介绍。 我先来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on， 我是中国人， 不要太当真， 对，因为第一次参加这样的节目，稍微有点紧张，然后希望一会儿在交流的时候呢，能越来越放松， 肯定会的，就是有我们俩在，然后包括还有收音机前我们网络那头的听友和网友们，他们都会用各种各样的问题来袭击你们，然后希望你们可以对答如流。 我觉得问着问着可能他们又放松了，因为全是他们属于专业当中的一些问题，对你来说很 easy， 很简单。 好， 是来 David。 Hello， 大家好，我是 David，我也不是外国人。 显而易见。 哎，我觉得他们两个人正好在没有开始介绍自己之前，正好跟我的印象当中是做了一个反差的 啊。就你觉得 David 应该是长了戴帽子这样？ 对，我以为是这边左边是 David， 右边是 Jason， 因为我认为做市场部门的人应该会先主动的来说话来介绍，没有想到是我们的 游泳教练总监先开口做了自我介绍。 嗯，好，今天跟游泳相关的，跟宝宝游泳相关的任何的问题，大家都可以来给我们提问哈。当然，我们前期也收集了很多问题，非常非常多的问题，都是来自于大家妈妈们、爸爸们的一些关于孩子游泳的一些问题。稍后我们也会一一的丢给他们。 嗯， 那我们先要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个环节，在潮流风向标，我们依然有母婴方面的资讯要分享给大家。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条资讯，我们请戴毅来说一下吧。 好的，第一条资讯我们来看一下。 猛不丁的让你念资讯， 就突然感觉前两天考试还没有考完的样子。我想应该是这样子的，可能说最近很多朋友哈、啊，就是会看到一些是新闻事件，他会说有一些新生儿到了2岁前腿型可能还会呈现 O 型的状态。 哎，你不觉得咱们小的时候都是这样的吗？就是小的时候基本上都有过那种被绑腿的经历。 对，我以为你比我小这么多岁，可能不会被家长再绑起来了。 我没有记忆嘛，对不对？ 但是你知道他们绑过你，对吧？ 我以为我的父母没有绑过我，结果到有一天那会儿我刚生完孩子，我们家孩子应该都已经1岁了，腿还没有完全长直嘛，还是 O 型腿。两位一会儿也可以说呀，因为你们接触孩子很多。我爸来我家，老爷嘛很喜欢外孙，结果就在那儿掰我孩子的腿，说你这腿不直，老爷帮你掰一掰，不直的腿以后可怎么见人？给我吓坏了。我说怎么这样的这种糟粕在你的身上依然可以清晰的见到？ 然后你就被爸打断他了，对吧？然后你就问他、 啊、 小时候有没有绑过你？ 对，我就问他，他说当然绑过你。 没想到80年代和90年代是一样的。 对呀、啊，所以很过分。那相信就是现在很多的父母还会认为说，哎，怎么我们家孩子不会以后是螺旋腿吧？不会以后是 O 型腿吧？或怎样的？ 反正其实我也担心过，但是因为我心里面已经有对这一个怎么说这样一个错误操作有了心理的一定认识，所以我觉得肯定没有问题的。我坚信我腿比较直，我老公腿也比较直，孩子应该腿也差不到哪儿去。 有的时候是你即使已经提前储备了这样的相关知识，但你当看到现实的时候，你依然无法相信自己的双眼。 对，没错，可能会看到有这样的爸爸妈妈的一些误操作。那么我们来看一个这个视频，他也会告诉我们到2岁之后会慢慢变直，对不对？ 对， 来看一下这个视频。 好的。 孩子刚刚出生的时候，孩子腿型是什么样子呢？ 有点撇那种， 都是 O。 对，这个是 都是 O， 都是膝内翻。这个呢是跟孩子妈妈肚子里的时候胃炎是有关系的，因为子宫里面的位置是特别有限的，所以他的腿呢一定是蜷缩在这个子宫里面。 出生的时候特像田鸡的腿儿、啊、哈那种感觉。 所以呢当时呢都是 O 型腿，但是呢在生理变化的过程当中，孩子从刚刚出生到孩子大概到7岁形成一个相对于偏向成人的这种角度的时候，会出现一个非常显著的变化。刚刚出生是一个 O 型腿，是一个膝内翻的 O 型腿。在这以后呢，慢慢的到2岁前后，会从 O 变到直。那么从2岁以后，那么这个直的腿又开始向 X 型的方向 啊 去发展。那么大家别忘了，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就是2岁以后活动量明显增加，跑跳都开始在这个时段出现了。所以X 型的这个腿型呢会在3岁、4岁的时候达到顶峰，那么大概在4岁以后外翻 X 型腿才逐渐的趋向于成人，恢复到一个5度到7度外翻的程度。 哦，必经过程。 是的，那么这个呢就叫做一个生理性的膝关节力线的变化，是这么一个趋势。 哎，特别是好多2岁以前的小朋友，然后妈妈就老说，还有一些老人哈，说这个孩子是 O 型腿，是穿尿不湿穿的，看来就是完全是没有关系的。让那个家里的老人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节目哈。 对， 就是如果孩子2岁之前是 O 型腿，那是非常正常的，跟穿尿不湿一点关系都没有。 没有， 如果他真的是很 O， 那也许是发育有问题。 是的， 这个跟正常又有什么区别呢？ 那么所以这一点呢就非常关键，家长呢需要自己学会怎么去检查自己的孩子的腿是不是真正很 O 到那个严重的程度。 自测一下， 可以自己在家里去检查一下。 这个检查麻烦吗？ 很简单，但是呢就是只有一个非常小的技巧。比如说我们一般都是比较小的孩子嘛，可以让孩子啊，我们说在一个环境温度比较合适的情况下把裤子去脱掉，然后我们躺在小床上，然后好好看看孩子腿。在做检查之前一定要用双手拿住两孩子的踝关节附近稍微往内侧转一下， 转成这样， 把大腿往内侧转，保证可以摸一下我们的小髌骨，就是咱们北京话叫波棱盖， 波棱盖， 让这个小髌骨呢朝向天花板的方向，朝向天花板的方向。这时候我们把两条腿并起来，如果膝关节内侧接触在一起，而踝关节打开，这个呢就是一个 X 型腿。如果踝关节内侧能够互相接触，但是膝关节是打开的，这就是一个 O 型腿。 这就是自测方法， 这就是自测方法。 是健康的，是正确的，就是。 所以这儿有一个正常的标准诊断标准。我说的诊断标准，第一句话没有年龄限制，是不分年龄的。对于膝关节内侧的距离是6厘米，对于踝关节内侧的距离是8厘米。如果超过这个数字，我建议你最好去看看医生。 你看这个自测方法，我相信一定会有很多家长在很认真的做笔记。 踝关节6厘米，膝关节8厘米。一开始我听的时候，因为听的不是很准确，就是我一直以为在家里如果测试完之后偏向于 O 型腿，在2岁以内的孩子是正常的。但是如果说你测完之后发现是 X 型腿，那肯定就是本身在生长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了，可能就要去看一下医生了。 我现在我个人的理解是认为在2岁之前都不要轻举妄动。 对， 一般和 David 是怎么来理解的？ 对， 因为他完全就在2岁之前，他的腿还完全是在还是在几乎在模拟 在发育过程当中 那个环抱式的那样的一种感觉。 我家孩子现在2岁4个月，然后开始我之前一直以为他这个 也有这样担忧， 对，然后我2岁之前我没有观察太多，但是最近我发现他的腿好像越来越 X 了。 David， 你不应该呀、 啊！为什么有亲爸可以这么开心的讲出这样一个事实？ 我本来 所以你是想让我们就舒心一下是吗？ 对，我本来想带他去检查检查，后来我发现参加完这节目不用去了。 对，其实不用，你可以自己先回去自测一下，如果并没有超过这个6和8厘米的这个范围太多的话，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它会慢慢的在往一个变质的过程当中去长的。所以像老人家会经常责怪尿不湿，一会儿觉得他捂痱子呀，捂红屁股呀，对生殖器不好呀，然后又会形成 X 腿啊，什么 O 型腿啊，等等等等，其实都是让尿不湿背了很大的黑锅。 没错，其实刚刚专家也特意强调说，不分任何年龄阶段，只要说踝关节和膝关节之间符合这个6和8的数字就对了。 对，那么既然说到背黑锅的尿不湿，我们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各位新手的辣妈酷爸们普及一下正确的穿着尿不湿的方式。就是我现在再来问大义这个问题，他应该不会答错了，但我想问问两位奶爸，你们都是孩子吗？ 他是超级奶爸， 他是 准奶爸，我是准奶爸。 准奶爸，那我要问准奶爸。 对对对， 孩子还没有落地，但是我要问一下，尿不湿如果从穿法上来分类的话，分哪两种？ 有这个问题，我还真的回答不上来。 他可能都不太知道你问的这个问题问的指向是什么。 确实是因为孩子在肚子里的时候，别说爸爸了，妈妈都很多时候搞不清楚。David， 你来告诉 Jason， 我相信你可以回答出这个问题。不要让我失望。 两种方法是吗？ 对，如果从穿法上来分区分尿不湿的话，可以大致分成两种尿不湿。 我觉得一种是我媳妇儿的穿法，一种是我妈的穿法。 你怎么可以那么机智？ 他很棒，他既没有直接用知识击垮 David， 同时Jason， 同时呢又没有完全 你们俩友谊的小船没有因此而打翻。对， 没关系没关系， 大意来回答一下吧。 其实主要是应该分就是环抱粘贴式的和那种像纸尿裤似的 拉拉裤 式的穿着，应该 是 这两类。 妈妈和爸爸的区别，对，因为妈妈天天都要给他们换尿裤。好吧，我们接下来说这个穿法，其实就是对于新生儿穿着比较多的，尤其是会走路之前，基本上都会使用这种环抱型的纸尿裤。很多的新手的辣妈酷爸觉得是就是措手不及，完全不知道该从何下手。小朋友刚生出来又很小又很软。准奶爸一定要好好看这段视频， 好好学习一下， 你会有使用的用武之地的，来学习一下。 来，宝宝换上纸尿裤，让我们睡个好觉吧。注意前后标识，把纸尿裤展开，托住你的小屁屁，来让妈妈看看有没有红屁屁呀。 干净。我们马上就穿好了，舒服吗？好了，我们睡觉觉了。 你看这个演示的过程，它不仅仅是非常科学和准确的告诉你说怎么去滴漏他的两个小腿，怎么把尿不湿放进去，怎么去贴，而是全程妈妈都在用非常轻柔的语气跟宝宝在交流，告诉被穿纸尿裤的宝宝你正在做什么。这个过程可能很多辣妈裤伴是会忽略的，就是哎呀，赶紧给你换上，这么脏这么臭，赶紧呐，穿上就行。但是其实你会发现，随着宝宝岁数越来越大，他对于这种情感上的交流，你如果前期做的铺垫和基础打得非常好的话，他的接受度会很高。有些宝宝到了有自己的行动能力以后，就会开始抗拒，就是穿脱纸尿裤这件事情。 对，我们家宝宝现在就是这样子的，因为就会很抗拒那种环贴式的，就一定要穿那种拉拉裤式的，应该站着穿，站着穿他不用躺下。可能到了一岁以上的孩子大一点，就很抗拒你为什么平白无故非让我躺下，我现在 干嘛把我放倒。 对对对，是这样，很有一个自主的意识，就很不配合这样一种换纸尿裤的仪式感。 那如果你能够从宝宝的出生开始，在每次换纸尿裤的时候都可以跟他进行一个语言的交流的话，相信随着他年纪的增长，他对于这件事情就不会表现得那么的抗拒。 对，没错。 这是关于怎么穿纸尿裤。接下来我们在资讯方面还要继续来跟各位聊到的是关于朋友圈晒娃的事情。我前两天看朋友圈看到了一个关于朋友圈晒娃的鄙视链，你知道吗？ 这个我 现在各处都有鄙视链， 所以没发现我很少晒了，已经就是我也很怕被朋友圈的其他人鄙视。 就是我们晒娃的人当然是很享受其中的，但是你不知道在看你晒娃的人他们是怎么想的。 对， 就是有很多种类型的晒娃哈，像比如说宝宝有一个关键节点，比如会走了，会喊人了，会怎样怎样的时候，你想发个朋友圈炫耀一下 大事件， 对，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你在朋友圈经常会看到有一些爸爸妈妈，他真的是孩子的任何举动，屎尿屁都会往朋友圈分享。 我看到更多就是酒图，就是一定不会缺一张图，不管这图照的好与不好，一定是九宫格必备的，方方面面、边边角角都可以晒满这个孩子。但是你这照片其实拍上去并没有美感，也不是这个孩子看起来很开心， 他就是自己爽， 就是日常，对，晒娃的日常。 对， 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哎，我千万不要变成这样的晒娃的妈妈就好。 所以我身边也有那种在生娃之前就下定决心说我一定不会成为那种晒娃狂魔的，然后现在生完了以后大概有三五个月了吧， 沦陷了吧， 真的一张照片都没有发过 啊！真的， 我觉得太厉害了， 底线这么棒。 对对对，但也有那种之前立了 flag， 然后之后就变成晒娃狂魔的那种。我们现场做一下调查，咱们都是孩子爸妈哈。Jason 和 David， 你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看你们的朋友圈，说实话，最不喜欢哪种晒娃的类型？就是晒孩子什么样照片的时候，或者说什么样频次的晒娃是你们不能接受的？不需要点名道姓， 没关系，就是你 喜欢的类型。 大概形容一下 ，Jason 先说吧，大概形容一下。 不太喜欢的呀。就确实像刚才你们说的，就是大事小事都发的那种，可能就一晃就过去了，很快。但是偶尔那一些就是。每次他们发自己的孩子都有一些小故事那种，我还是比较爱看 的。对， 包括可能 如果没事就发，没事就发，可能就过去比较快。 照片如果一旦有些构图，有些故事场景， 对对对对， 而且我觉得哎，看起来还挺赏心悦目的。 对对对对， 那戴维呢？ 我觉得发的频率不要太多，其实我都是喜欢看的。 频率大概是多少？你觉得是 OK 的？ 我 一天一条， 我遇见最多的一上午，我的朋友圈就全都被他占满了，我特别 霸屏的状态， 对，我特别想把他屏蔽了。 你看吧，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很想把他屏蔽掉， 对， 因为很担心以后天天被他轰炸。 对，频次这个事情也要把控的比较好一些。对，那我们接下来要跟各位分享的是，有的时候不适当的晒娃方式不仅会让你沦为鄙视链的最下层，也有可能会让一些犯罪分子钻空子，对宝宝的安全造成威胁，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也来看一看这个视频。 我平常特爱看的几个朋友朋友圈，我觉得文字首先很好，我就特爱发黑我孩子的段子，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他都很有道理。就像上次他说爸爸，我今天想在幼儿园的，我想妈妈的时候我想哭了，但是我看到周围人都在睡觉，我没有出声。我说天哪，我说你有没有会想爸爸的时刻？他说没有。 我说啊，我说但是爸爸有的时候出差也会想你想的哭。他说那你就回来呀。哎，我说爸爸出差啊，回不来怎么办？他说那你就跟领导说我走了，拜拜。我后来一想好有道理，你有的时候跟领导撂蹶子其实就是这么一 撂蹶子吧， 对吧？其实就是这么一句。 然后你要告诉孩子，爸爸可以这么说，奶粉钱可就没了。 他们都觉得那我晒出来是一定有道理的，如果他认为已经对别人进行了骚扰或者说让别人不舒服，他肯定不会去晒。所以说这是一个人的心理的本能，就我晒那就是合理。 过度晒孩子的人是不是可能对老公的忽视的那个比例就会高一点呢？ 有可能。 我们只有一部分固定的精力，所以说当你把这些精力分散到一部分我投入给孩子的时候，你当然就无能为力再给其他了。所以说我们认为有一部分的这个家庭哈，为什么说他为家庭付出特别多，然后整个家庭还并不稳定和幸福，原因就是跟孩子的捆绑过于紧密了。所以说在这里面也想提醒各位晒娃狂魔们哈，有的时候跟孩子的这种互动和这种捆绑过于紧密的话，你的爱人其实会被就有很多失落感。 其实本身就是晒这个东西是无可厚非的，每个人说行为背后都有一个潜意识。其实并不是说哪个老公看妻子老发老的孩子的照片就吃醋，不是，它是一个潜意识， 它是先有关注度够了，达到这个程度，它才能发出那么多孩子的照片来。 怎么样去让这个东西既能够让自己 愉悦自己， 愉悦了，哎，我爽了，我发了，同时又能让看的人觉得特别有意思。 而且很多人特爱发孩子九连图，我倒是可以提供个建议，我觉得九张图没什么问题，可以发，但我建议可以把滤镜的颜色调成统一的。真的，因为我 不同意会怎么样？ 这么底线吗？ 会很乱。你知道人的思维， 强迫症绝对的。 你看，不是强迫症，我们在讲用户习惯。你首先，你晒娃的那一刻，你把自己当产品经理，这是你的一款产品。你怎么样让更多的人点赞？比如说，很多妈妈想要虚荣心，我也想要虚荣心，都想赞多一点也好看嘛，对吧？但是你刷的时候，你看你有这么多用户，产品几百条，唰唰唰唰唰唰唰，哎，突然出现一个滤镜颜色是一样的，哎，这款产品很新颖。 这个问题对我思考过，有时候你想发九张，其实那个效果没有你精选出一张，要把它的效果做好。 要么一张，要么九张。 那个对，取得了反馈。 千万别五张。 但是我能不能说一句？我觉得如果我说的是真实的，可能是我是个妈妈，然后我的性格可能也比较包容，我没有那么强烈的对晒娃很过分的人，因为我觉得就是一个手指嘛，我妈妈。特别喜欢他发的时候，他就想让别人在下面写什么。你比如说，我说你不要发孩子的成绩。 我妈呢，她不怎么晒，但她晒的有一次让我真的有点怒了。就因为我妈现在上海就照顾我们嘛，我姐也在上海，但是乌鲁木齐呢，经常可能会有一些她朋友想卖个房子什么的，说。请亲们能不能帮忙转发？我妈呢就会把那段房屋的交易信息那段文字发下来，底下图片配张我的，配张我儿子。 太可爱了！哎，你妈妈好单纯 啊！你别搞得我们像卖房子呀！而且这种信息你配足，你不要，你要不单独发她，你夸她好可爱就行。 这是个喜剧！ 我的妈呀，她会这么发，我都很崩溃，真的很崩溃。 所以看，就晒得不对的话，其实会给孩子带来很多的困扰。然后我记得有一个真实的一个案例哈，就是这样，就是这位妈妈在哪儿她都喜欢晒孩子的行踪，包括在哪儿上课外班，她在哪个小学读书啊，包括是哪个班主任等等哈，她全部都会晒，而且底下会配地址。这个时候呢，她又把这个允许陌生人查看十张照片的这个功能给开放出来了。然后就发现他有一天他的孩子真的遇到了一定麻烦，一个陌生的男人哈就跑到他的学校里面去说啊，我是你妈妈的朋友，他现在有急事儿，所以说托我来去接你。你看你妈妈叫什么名字？那你爸爸叫什么名？你家住在哪里？ 昨天你们家吃了什么？ 对， 都能说出来。 他能说得非常详细。那你说，如果获得一个人的信任的话，其实就是把你熟悉的一些信息他给你罗列起来，罗列三条，你基本上就有点动摇了。 对。 如果他罗列十条，都是你。非常私密的，这个孩子不知道是妈妈晒的， 对对对， 他才知道。真的，他当时差一点点就跟这个叔叔走了。 我 还好哈，这个老师他临时发现了，然后赶快给他妈妈打电话。当时妈妈电话是能打得通的。 我看我有没有陌生人。 对，所以说在这里也要告诉大家哈，晒娃其实你会给孩子有可能招来一些不必要的危险，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把允许陌生人查看十张朋友圈的这个功能先给它关闭掉。然后呢，在你的朋友圈当中，孩子的一些很隐私的部位，比如说他有一些明显特征的，比如说他的肩膀上面有一个胎记，或者屁股上面有个胎记等等，那这些你都是不能晒出来的。然后还有第三条，就是爸爸妈妈去晒你的孩子的时候啊，也当然也要注意，不能够特别的打扰到别人。如果你真想晒，你可以分组啊，如果再想晒的话，你也可以啊，留作，有的人是留作记录，不需要是别人点赞，所以这样的话你就蛮可以说仅自己可见私密状态，其实也是蛮好的。包括你的孩子吃了根菠菜，包括你的孩子今天便便终于正常了，那我们在朋友圈留这个记录的话，其实也是为了我们以后更好的照顾孩子，所以私密状态就好了。所以如果你能做到以上几点，那么就是一个很健康的晒娃，愉悦自己，愉悦大家。 捋得非常清晰，怎么样去做一个健康的愉悦晒娃的妈妈，然后不至于招人烦，不至于成为鄙视链的最底端。 我觉得这个孩子的，就这个妈妈，她的肚子里的宝宝将来出来之后一定会非常善解人意，因为妈妈在怀他的时候就已经特别 把这些事情都想明白了， 想得很清楚，而且能够为大家去支招。 想明白和能做到是两回事哦。 哎，但是我觉得挺好，就是我其实已经开始，就是有一些我觉得当这个私密晒娃的一些东西，我只想给自己看，但我想保留下来记录的时候，就我已经开始选择私密状态了。我觉得这个事情我可以把它记录下来，但是我又不一定非得让别人知道的时候，我就选择私密状态。 有很多 APP 可以记录宝宝的成长，比如推荐给你的， 宝宝 对什么树啊之类的。 对， 好了，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带着宝宝来冬泳，来说跟宝宝游泳相关的话题。我们直播间有两位嘉宾，都是来自蓝旗亲子游泳的两位，一位 Jason， 一位是 David。大家可以尽管把和这个宝宝游泳相关的问题，你的一些疑虑发过来，我们这边已经搜集到了很多，前期搜集了很多大家的问题，包括现在现场也有很好奇的，像双子的天平这样的酷爸在不停地给我们提问，稍后我们会有专门的答疑的环节。我们一会儿的节目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没人关注怎么卖酒，董酒的市场就慢慢被其他酒所取代。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免费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 400-919-6188，用出厂价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 400-919-6188。下期我们再见。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听见成长，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科比见过洛杉矶凌晨4点的样子，算什么？ 算什么？算什么？ 我们当妈的人， 这城市 凌晨11点的样子，都羡慕。 何以解忧？ 唯有辣妈正传。 欢迎各位来到辣妈正传，我是袁一。 大家好，我是戴毅。 再次欢迎一下来自蓝旗亲子游泳中心的两位 Jason 还有 David。 Hello， 大家好。 刚才我们一起拉着两位，一位是准奶爸哈，一位是真正的奶爸，然后跟我们一起聊了一些跟育儿相关的话题，一些资讯的内容。接下来就要进入到两位的专长了，说到宝宝游泳的事情，很多问题，大概我觉得加起来能100个，慢慢问，看你们今天什么时候能被问倒。也欢迎大家随时随地把你们的疑虑丢到新浪微博，可以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来随时跟我们互动。 就你发现了吗？在问问题之前，不知道他们两个谁已经开始，就是用清嗓子、清鼻子的方式来准备好要回答问题。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是不是因为最近泳池的温度不够，所以有点感冒？ 不是不是，做好充分准备回答大家的问题。 别紧张，不用紧张。 先来给大家普及一下，就是。所谓的亲子游泳，什么样才算得上是亲子游泳？因为其实现在市面上打着亲子游泳招牌的有很多， 对， 但其实呈现方式都完全不一样。 对，亲子游泳嘛，其实在我们教练培训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个定义，分广义和狭义的一个定义。广义的亲子游泳的定义，我们称之为叫做父母在水中对孩子的早期教育。 嗯哼， 这是广义的，也就是说父母其中一个人在水中对孩子的一种教育过程，比较宏观。那么狭义的呢，就是婴儿通过本能反射或后天训练在水中推进自己的过程，这个就比较细致。其实婴儿在水中是怎样游泳的呢？其实他是通过一些本身具备的一些本能反射，还有或者是本能反射已经退化的后期训练进行在水中推进的，它并不是很标准的正规姿势啊，它是像比较好解释的话就是蠕动，一拱一拱的往前。 所以你刚才说的这个概念其实更接近于刚刚出生以后的宝宝， 5岁以下都差不多， 5岁以下都会有这样的一个， 对，它都属于一种不太有意识，不是不太有意识，就是说不太受控制的，因为比如说4岁或者3岁多，他的即使有滑臂动作或者是有踢腿动作，都不是很正规的，他都是想怎样就怎样。 他不像那种专业的游泳运动员训练有素的那种状态。 我跟你说，这不能怪他们，真的得怪他们的身高的比例。你会发现5岁以下的孩子那个四肢和他那个身高和头的那个比例 都觉得腿是短腿，是不是？ 对，你看，我就仔细观察过这个问题。我们家宝宝刚生出来的时候，手都摸不着头顶儿，然后慢慢你会发现啊，能够着头顶了。然后现在举起来，小手刚刚好能过头。 对。 然后所以你想他怎么去滑臂？虽然现在也开始2岁多了嘛，开始学这个什么滑臂动作了。但是老师会很贴心的教说，来，宝宝们把水往怀里抱。 对。 是这样子，因为他们只能做出这样的动作，而不能做出成年人这种自由泳的滑臂动作。 对。这样说也很形象，孩子们也能理解。 对。这是概念上面的。 对。 那所以现在 基本上很多的家长会在孩子刚刚出生的时候说，哎，让他早一点接触水，因为很多年轻父母也知道这个事情，说因为宝宝在肚子里的时候是在羊水当中度过了10个月，所以他是一个对于水很亲近的一个状态，很熟悉的一个状态，所以这样的感觉呢就不要让他丧失掉。 对， 那我们在出生以后体重稳定了以后，一切生理机能都比较稳定的状态下呢，就可以开始让他去尝试下水了。 对， 但是这样的初次体验，包括我们家孩子也是这样，基本上都会让宝宝带一个脖圈或者是一个腋下的圈，躺在一个类似于更深一点浴缸 浴桶 里面这样去体验的。 就月龄小的时候， 是， 对 对， 其实这个在90几年开始盛行的脖圈游泳，其实在中国发展了一点20来年左右了。 对， 那会儿是确实很盛行。其实这样，这几年看来呢，就是很多出现一些安全事故都出现在这个脖圈游泳的这个对这个里面。正因为实际上他的孩子其实不是躺着，他更直观的是垂直在水面上，垂直在水里了。 对， 整个的重量全都附着于在那个 脖圈， 对，圈上， 脖子和那个脖圈接触的位置上。 对，孩子的这个脖子这儿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个器官叫做颈动脉窦，很容易压迫住。孩子很容易窒息，尤其是小一点的，他真正如果位置没卡好的话，卡住这儿，他就会有可能会窒息。 对，我当时非常担心，因为我们家也玩过这种脖圈的游泳，因为我就必须需要一时一刻都不能离开，要盯住他。一个是要看他的面部表情是否自然，有没有像你说的压迫到这个颈动脉窦。 对， 然后如果不压迫的话，太松了也不行， 对， 会 掉 下去。 对。 所以那个时候你会发现，去玩这样一种游泳方式的不管是他们当时的这个店里的服务员，或者店里的游泳老师也好，或者家长，都需要人一时一刻都要盯在那个地方去看。 对，其实我也分析过为什么这样一种运动在前些年受很多这个大众的喜欢哈。确实我们也不能只说这个脖圈游泳的一些危险性，孩子确实天生出来就很喜欢游泳，他真的套在上面的时候他也很开心。如果他没有被压迫到的话哈，他也很开心，在那儿笑呀、踢腿呀、蹬腿呀，一些很 高兴，找到好像回到妈妈肚子里。 对，然后妈妈一看就这样啊，感觉挺好，然后对会越来越多， 一拍即合。 对， Jason说的这一点特别对，就是商家其实也刚刚好抓住了出生的婴儿的这样的一个特性。 对， 然后呢，同时也吻合到了家长的心理。 对， 家长就会误以为说，哇，你看我的宝宝，他游泳方面很有天赋， 对， 看他多么的喜欢水，一到水里面就像一条鱼一样，开心的不能自已。 你不要说我内心的潜台词好吗？ 我当时内心也是这么想的。我现在以一个过来妈妈的这个身份告诉大家，这一切都是错觉。就是我们家孩子从生出来不到一个星期就开始去做这样的脖圈游泳，因为当时在月子会所， 这么敢干。 因为月子会所会告诉你说很安全，只要他体重开始往上涨了，不降体重了，你就可以让他去水里面适应了，他已经有抵御能力了嘛，有这个抵抗力了，完全没有问题。但是频率也不会很高，一周游一次。到一个月之后，从第二个月开始，他就开始一周游两次了。每次别的家的小孩游10分钟，他在里面游15分钟，出来还嗷嗷哭，就 不愿 意，你知道吧？那他里面你也看他里面就各种蹬脚腿，都不带停的。那会儿小婴儿其实动不动就要睡觉，动不动就要睡觉，但是他在水里面很开心。我当时就下定决心说，我们家孩子太喜欢水了， 将来一定是一个霍利菲尔德一样的游泳健将。 那倒没有这么想，我至少想的是，我想说是个男孩，以后一定可以在游泳方面大有所为，至少是个特长。 你看我说吧，肯定要奔着运动员的方向走了。 然后就这样，2个月之后离开了月子会所，于是又接触到了像你们蓝琴那样的，可就是真正的亲子游泳，在我看来是真正有亲子交流的，因为前者是父母在旁边围观的，像后者呢，就是父母要带着他下到水里面去的。哎，他前几个月也都非常的棒，就各种自如，不管是仰泳啊、趴着呀、躺着呀，都在水里面很开心，做各种口令反射什么都很棒。结果是从半岁之后开始，就是他已经会爬行开始，你就发现他对于水开始抗拒了。就尤其在做口令反射，这个我们一会儿再说啊。口令反射是什么？在做一些浇水动作的时候，他已经没有那么开心了，他会表现出不耐烦的表情。到一岁之后，他就开始抗拒。就是我们来做 ready go 吧，不，就开始抗拒。到现在2岁，最近的一次游泳经验是让我觉得非常的难受的，伤心扎心，就觉得钱白花了的感觉。他最近一次游泳课， 他没有下水做任何动作，全程坐在岸边，就是不下水。我当时就有一种天哪，时光逆流了，都发生了什么？这两年我们在坚持什么？你知道吗？身为家长的一个无助感。所以这个问题是不是孩子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年龄阶段，它是有一个反复的过程的？ 对，是的。其实这个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完全不下水，还是表现得有点 过激。 对，就是很少。 你知道，从一个家长的角度，你会看到同班的、同一个班级的其他小朋友，差不多年级的，他们有的已经能够带上泳镜儿自己游一小段了，就是爸爸或者妈妈站在这儿，然后他从岸边跳下来，然后游过来，虽然可能也就5米10米，很棒，可是我们的孩子他在岸边他不下水， 对， 从家长的角度，我就会有这样的焦虑和担心，但是。作为一个专业的母婴节目的主持人，我要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孩子出现这样各种各样的自我保护的意识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大家不要过分的焦虑。 这个安慰的潜台词太好了， 内心在滴血。 我自己内心在滴血。对对对，那我们请Jason再继续跟我们讲解一下为什么孩子会有这样的反复。 其实我刚才说这个情况是正常的，就是基本上不能说100%，90%的孩子都会出现这种厌水，我们叫厌水期。最严重的这个年龄段应该出现在1岁2个月左右。 为什么这么精确是1岁2个月？你们快喽！ 对， 正好处在哟。 我叮咛一下，两个耳朵竖起来。 对，我们是确实是从教亲子游泳很长时间，大概10年的时间啊，每次遇到这种情况，看他的年龄，都是14个月到16个月。之间， 这很像医生的望闻问切，就是经验积累下来之后，发现很多孩子在厌水这个年龄段，哎，画勾画勾，发现原来都在1岁2个月 开始。其实这应该是大数据啊， 大数据 确实是这么总结过来。 我是亲身经历者，因为我们家孩子第一次在游泳的时候，做亲子游泳的时候，就是1岁，就是这个阶段 厌水期才开始的。 对对对， 这个爸爸是上辈子做了什么事情？教游泳的爸爸居然孩子开始学游泳的年纪正好是厌水期才开始的。 因为我们他像 David 的游泳条件可能有点困难的，因为他要开100多公里的车，然后到北京才能游泳，所以他可能参与的晚一点。但是我觉得我的孩子应该快早，虽然我也100多公里，但是我觉得我应该比他坚持的快。 哇，不要说太满。 我觉得是因为你们的工作优势在这里，就是有这样的先天条件嘛，就比较比别人来说更方便一些。但是那也扛不住14个月的时候的厌水期。 所以我就其实我们很早就发现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就跟我们的教研团队去研究，去怎么样帮宝宝或者帮助家长去度过这个厌水期。因为每个孩子都可能会经历1岁2个月，是吧？他不可能跨过去。所以我们在从很小的时候就会看这个孩子，他到底，因为他每次出现这种厌水，他都有迹象的，他不是突然间就厌水了。 他有什么样的一些比较明显的一些厌水的反应？比如刚才袁英说的是他们家孩子的一种表现，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也比较有代表性的？ 对，比较，我基本上说的都是一些大部分的孩子都会出现这种情况。第一呢，他开始揉眼。就是他在淋水的时候开始有揉眼的动作。虽然他也不抗拒他就开始这样。这已经是 他不喜欢水进入到眼睛里面。 对， 他有感觉到异物感了。 小的时候是你发现他是不会的，他会 对，好像很配合， 对，很自信， 勇往无前的样子。 孩子傻。 对，当大一点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开始 有眼睛。好，第一个， 但是并不是那么抵触。第二个呢，他是开始出现这种，就是头开始往怀里，或者是 就开始躲。 其实这还不是躲，躲是后面的事儿了。这都不算躲，在我们看了，他是开始 低头，就是蜷缩状， 蜷缩状的 动作没有那么舒展。 对，他正常的时候他就这样抬着头，或者稍微这样做，但是慢慢他就开始 会缩。 这比较轻微的，一般的家长或者是水平比较一般的教练都不会发现这种迹象，他会一直给他做，一直给他做。 对 啊，你会发现他越来揉的越，甚至都这样了，或者是都开始后面躲那就已经来不，就是已经是严重 了， 对，严重了。然后再往后面，他就开始大一点了，他就开始 就是伸手去挡你， 对，用手去挡你，或者如果会说话的时候， 不要 、对，不啊，就开始了。尤其是这个口令加这个，你刚说口令的时候， 刚说刚叫他名字，拿着被子刚叫他名字，他就 不， 就开始了，这个 马上 ready no 不， 对，其实到这会儿已经是一点比较，我们看来相对比较严重的，所以我们分析原因，就是因为首先孩子刚才不是说从半岁开始吗？为什么从半岁开始呢？他就是本能反射，我们刚才说了，不是有靠本能反射游吗？这会儿本能反射就已经开始退化了。 嗯，也对 啊、 嗯， 他就没有那种熟悉水的那种感觉了。 他已经不记得自己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那种对于亲水的感受。 离开那个妈妈肚子时间太长了。 太长了。 这会儿开始，为什么到一岁两个月是最严重的时候呢？因为他这会儿是就是本能反射退化，他也不是说今天结束，明天就没了，它是一个过程。 嗯。 啊，它这个过程到底有多久是退化完了呢？那么我们大概的认为就是半年左右，就是从六到八个月开始，到十四个月到十六个月之间退化完整。这个完整的时候就到十六个月和十四个月期间就一点都没有了，就完全对完全都没有了，所以它这会儿是最最抵触的。 那比如说在这半年期间会不会，或者说从我们 没有什么做这个。可行性的方案，是可以帮他勾起这个回忆。 就我是想，就那这段时间是不是可以多亲水，但是不一定要多做一些口令或一些多学一些技能，但是要多在水里边让他去接触这个水，会不会忘的 环境 忘少？ 对，这就是涉及到了我们的解决办法，因为我们知道原因是这个。 嗯， 刚才我说的原因只是生理上的，就是他生理上开始抵触了，还有一些很重要的就是心理上的。 哦，心理上还有。 对，就是假设他的本能反射已经开始退化了，你依然还在。给他照着原来的那种方法去训练，那么他开始越来越抵触，越来越抵触，直到他完全崩溃，就像是吧，袁一家宝宝那完全就完全不下水了，所以我们要找原因，到底是 反面例子找得多恰当。 就是找这个原因呢，就是因为，生理上我们好解，因为每个孩子都是这样，不是我们能改变得了， 不是个案， 所以我们主要是找心理方面的原因，所以当他出现本能反射开始退化的时候，我们就。按照他原有的这个水量也好时间也好，一点一点的循序渐进的做。还有一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需要我们的安慰和配合和鼓励。千万不能说 你怎么回事，怎么这么不喜欢玩水、你前半年游得那么好，你怎么后半年哪儿去了，都忘掉了是不是？ 对，而且这个话不仅是跟孩子这样说，而且还会去跟教练的去说，我特别不能理解我家孩子之前能游那么好呢，现在是这样。其实这个期间确确实实是孩子一个从心理和生理需要过渡的一个时间，所以我们只需要降低他的一些要求，然后我们就正常的去带他游，不要求过多的一些进步啊，说或者高水平的这些训练呢，就是正常的去训练，高兴，然后鼓励。遇到一点困难，我们开始鼓励他，很快就能过去。我见的最快的就一个月两节课左右，两三节课 就把这个厌水期度过去了， 就过去了啊、 所以其实还是要给他在这样的一个生理的过渡期，对于游泳这件事情制造一个美好的回忆， 对， 不要让他加深这种恶劣的这种记忆，他就觉得哇塞太恐怖了，以后就是一个阴影。 真想知道你们家孩子在厌水期间你们做了些什么。 我其实中间有断了一段时间， 哎，我刚才想问的是说有没有可能因为断掉，比如说他一不高兴不喜欢了，这样那就停两天吧， 对， 缓一缓， 对， 一停了之后 觉得会忘了， 对，加剧了对于厌水期的这一个反应。 对， 那会不会在这段时间就是最好一个比较好的可行的办法，就是不要让他断掉跟水这个接触。 其实这个吧，也很多家长和教练也都问说我们要不要停掉他，因为他一来就开始哭嘛，一来就开始哭。基本上我的答案是这样，如果他来这儿游泳，我们给他的训练是过于强烈的，那还不如在家休息呢。 哦， 但是 不要让他情绪上他 对你不要让他一直的加剧他的这个心理阴影。如果你来的是越来越舒缓他这个状态，那是完全有必要参加这个游泳的。所以这个就看你是到底是让怎么样他游。如果他来的时候是很舒服的游，那必须要来。如果来一次伤一次，来一次伤一次，那还不如在家休息 啊。 所以我觉得游泳还是真的要到一些经验比较丰富的这个机构去。又确实我见到太多 经验不太丰富的啊，他解释起来也比较麻烦。 他没有这么多临床案例，对。所以我们刚才有一位哭爸说，博学游泳除了你们刚才说的弊端以外，还有就是商家投资成本低，容易卷钱跑路，有没有？这是玩笑话哈，但是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我们今天说亲子游泳这件事情，宝宝的不同年龄阶段，从出生开始一直到他整个的学习的这个游泳的阶段过程当中，都会有不一样的生理的一个反应，也会有一个心理变化的状态。 嗯， 那我们一会儿也要跟大家讲解一下什么叫做刚才我们一直反复提到的那个口令反射， 嗯， 包括他的这个游泳的反射，就是刚刚生出来的时候最强烈的对于水那个亲近感，我们也要大概跟大家普及一下。 嗯， 我们这边呢 Jason 和 David 很细心给我们提供了一些不同年龄段宝宝们在水里面的状态，小到10天的，大到5岁的。 嗯，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看好不好？非常的可爱。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就要可惜了，看不到这个画面，建议你们马上打开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如果你们的宝宝已经长大到好几岁了， 嗯， 你可以一起来回忆一下10天的宝宝， 嗯， 是个什么样子。我和大姨都已经有点忘记了。 来看一下 10天的这个宝宝在仰泳，浑身还是通红的状态， 但其实你看他的状态很快就进入到一种放松和熟悉的感觉，因为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就有这个水。 对，而且他被爸爸的大手拖着那个脖子的地方，然后平缓地躺在这个水面上，就感觉水对他是有一种完全的舒缓和治愈的作用的。 你会觉得 这是教练是吗？啊，对，这就是你吗？ 对，这是我孩子，不是我。 哦哦，这是你孩子。 这不是他孩子。 Jason 的孩子还在肚子。 哦，对不起。 这是他绕口令吗？ 脑子混乱了。这是另外一个 Jason 老师。 对，这是我到，这就是我。 啊， 但是我是去他家里带着他自己。 带着宝宝在做这个。哎呀。我当时觉得10天的宝宝最大的问题就是脖子它很软， 对， 然后你全程都要护住它的这个颈椎的位置。 哎呦，所以就是 好可爱。 刚刚下水的时候，你看我带我孩子第一次下水已经2个月了嘛，孩子， 嗯， 其实刚开始 那会儿也不是很硬朗的， 也不是很硬朗的，对， 嗯， 所以其实你全程很紧张的，你游那半个小时，孩子也许没多累，但你累得要死。 对， 后来我就前期就把这个事情交给爸爸了，因为爸爸相对在力量方面还是要比妈妈更胜一筹的。 爸爸更紧张，吓尿了。 爸爸确实是，爸爸还有过一次带孩子下水的时候，在台阶上就滑倒了。这是10天的宝宝，他。这个能给我们大概讲解一下10天的宝宝他在水里面享受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以及让他下水到底对他有什么好处？ 嗯，先说他有多享受吧，因为这次确实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很难忘的经历。 嗯， 应该算是全国纪录，没有这么小，游泳呢。为什么去家里呢？其实，确实10天以内的宝宝出门也不太方便，所以我就到了家里面。 嗯哼， 他。游泳的时候换衣服的时候还在睡觉，对，换衣服的时候还在睡觉，然后到了水里刚刚醒一下， 嗯， 然后醒了大概不到2分钟 又睡着了， 就又睡着了， 因为太舒服了， 对，太舒服了，然后一直这个在水里飘着，我拖着它，真的有一瞬间就感觉像拖着一片树叶一样，特别特别轻，特别特别轻， 嗯， 然后你再给它做这个试水呀，或者是一些训练的时候，他表现出来那些就真的是特别明显的本能反射，真的是亲眼看见那个，因为我们有理论知识在描述那个这个对场景 的时候， 对，但真正见那么小的小宝宝做一些本能的时候，你真的发现哇，这人类真的太强大了，你把它放水里真的没有事儿， 嗯。你说的本能反射就包括你往它脸上淋水， 对， 它就完全不会被呛到， 对， 闭气， 它会瞬间，它本来在那呼吸的挺好的，然后你从它脸上一浇水，它就瞬间。就逼住了， 啊， 特别特别那个形象的那种，就是理论上书上描述的那种本能反射是什么样子， 眼前就发生 了，对对对对， 自我保护能力 其实，我其实看很小的宝宝，就是3-4个月或者2-3个月的宝宝看的挺多的， 嗯， 但是比如说10天的宝宝做本能的反射，确实是第一次看， 嗯， 我相信这种机会也不多，确实是，嗯， 我突然觉得当时我们在家里面也大概在10来天给他洗澡那一瞬间， 嗯哼， 突然觉得好像是在跟他亲子游泳一样， 因为父母待会儿大家都会担心给宝宝洗澡的时候这儿进水了怎么办，那儿进水了怎么办，会不会呛着他， 对， 很多紧张的事情，所以其实我们的担忧都是过滤的， 嗯， 对， 都 是多虑的， 包括有家长问我们说8个月大的孩子如果游泳的话耳朵进水到底行不行，其实这个问题不仅仅局限于8个月，很多家长都有这个问题，包括 我婆婆，你们的孩子奶奶，她老跟我说，因为我们游泳发视频嘛，她就会说，哎呦，孩子游泳那耳朵可得小心，我小的时候就是因为耳朵进水都中耳炎可难受了，我就会告诉她说，教练说了，尤其是小宝宝，他会有一个训练的模式，叫做就是仰泳嘛，然后让他前庭反射，是不是？ 对， 你们的专业术语叫前庭反射， 对， 要让耳朵的外沿的一半进到水里面去。 嗯， 就是我个人理解，就是水只要不是以一种强压的方式注入到你的耳朵里面，其实就没有问题。 对，没错，你解释得非常专业。 哇哦， 就是这个说法有大概三四种的这个解释，但是你说的是最核心的，是压力是最主要的问题。 对，所以不管多大的宝宝，其实在游泳的过程当中或者洗澡过程当中，耳朵里就是 不用担心它， 不用担心， 其实没关系。 对，不用担心。其实它不仅是仰泳，潜水完全都在水里。 对啊， 对，是完全不会进水的。 对，我就说，你说你我爸爸有这样担心，说你看耳朵不能进水，我说你洗澡的时候耳朵进水你怎么样了？控一控不就出来了吗？ 咱们游泳的时候也会，因为咱们本身就有耳压嘛。 对对对对对， 水进不去。 但是其实我在这儿应该强调一点，就是确实有很多游泳的人，是因为游泳引起的中耳炎，是怎么引起的呢？如果我们在比如说掏耳朵或者是抓耳朵，尤其小孩哈，抓耳朵把这个外耳廓已经抓得划破了，已经有一点点这个血了， 然后泳池中还有细菌。 对，如果他在游泳的过程当中他的耳朵也进水了，因为水进外耳是没有问题的，它是可以进到外耳的，正赶上这家的游泳馆的水质不是很干净，而且他抓伤了，而且他没有及时处理，外耳炎产生了，然后开始 伤口感染的是一回事。 对对对，其实就伤口感染，但是他感染的是比较敏感的这个部位，所以他一直往里走，一直往里走，然后慢慢 才会引起 对中耳，对，所以这个也需要家长的这个注意。 那这个时段最后一个问题，刚才我们提到的宝宝的本能的闭气的反应，持续到什么时候会消失？ 6到8个月之后， 6到8个月就会消失。每一个孩子消失的时间不一样， 不完全一样， 不完全一样。 对， 那怎么去检测孩子是不是消失了这样的一个本能？ 其实这是一个，闭气反射，它其实只是所有反射当中的一种。我们把这个所有关于游泳类的反射统称为游泳反射。我们如果检验闭气的话，就是从这个水盆里，一定不要用整个杯的水，要抓一点水，千万不能用喷淋。抓一点水是淋下来的，是滴下来的。滴的过程当中呢，它如果出现了一些 吸气， 对，吸气， 它就会呛到了，对不对？ 因为水很少嘛，所以它基本上不会进。为什么用很少的水哈？如果多水就呛到了。 对，它就有一点点，如果吸气的话，会有一点点像，比如说感觉吸进去想要咳嗽或者打喷嚏的状态，就证明它没有在闭气，对不对？ 对，就是其实这个闭气还是很明显、很明显的，就是你基本上是能看、很能清楚地看着它在闭气。当然也有一个特别少一部分的这个小孩，他从3个月左右就已经开始吸气了。 就已经丧失这个本能了， 所以我们就在研究这问题是不是到底丧失了。在理论上其实是不应该丧失了，所以我们就经过好多好多的孩子那样去做，一点一点的做，我们发现他只是一小下能听见，这一下就不再吸了，就一点点。所以当你经过这个不断的去让他淋淋淋淋淋，然后慢慢他这个本能反射会真正弹射出来，我们跟他就真正的出来，所以那会儿他也是6到8个月开始退化，大部分都是这样。测验也是从一点水淋一下。 这也是 Jason 教给大家非常实用的，可以在家里面就自测宝宝是不是丧失了闭气这样一个本能反应的一个方法。我们的节目呢还在继续进行当中，稍后还有1个小时的时间，欢迎各位辣妈酷爸们随时找到新浪微博的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直播间找到潮流梦工厂来给我们提问。今天我们好好说一说宝宝游泳这件事儿，稍后回来。 善良的时光就像是水一样明亮，记忆里总有人坐在身旁，抚摸着我枯萎的肩膀，对我说红色不该遗忘。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念那个时间，那个时候的孩子就是随你折腾。 对呀、啊，他连翻身都不会吗？ 那就是这样，这个动作我很清楚的记得，爸爸是可以用自己宽大的手掌直接拖住他的脖梗、另外一个手甚至不需要拖住臀部，那个孩子也可以 就只要虚着拖住屁股的位置就可以扶起来，舒服掉睡着了。 哎，经常上人让人推着睡着了。享受哎，这宝宝肯定是享受，因为我们看着都觉得很享受。 又回到妈妈肚子里了。 对，又回到妈妈肚子里了。 像这样21天的小朋友，基本上他在水里的体验是不是跟10天左右的孩子也比较接近？ 其实孩子每天，尤其是满月的这一个月里面，他其实每天变化还挺大的。 变化很大 啊，对，其实晚一天也有晚一天的感觉。 确实不太一样了。 对，还是早一点好。 那基本上从多大到多大算是一个班级同一个阶段的课？ 在其实理论上来讲越小越好，就是他跨度越小越好，一个月一个年龄才好。 对， 但是其实在实际运营当中啊，其实不太可能实现这种 划分的也太细了，这样得开多少个班。 对， 对对对对、所以基本上都是现在都是在1岁左右，或者是最大的6个月，最小的6个月左右一个班。 你看我们经常会遇到，比如上课当中有 B1、B2， 对， 一般 B1 行都是1岁以下的孩子。 对，0到1岁。 就是也就是说不管你是3个月的还是6个月的， 对， 只要你们是在这个 B1 阶段。 B1 阶段输出体验亲子游泳这个学习阶段的，都是会划分在 B1 这个教学课程当中的。 对。 因为他们都还处在一个不太会走的阶段， 对， 要么躺的躺，睡的睡。 对。 那一般来说，从 B1 或者升到 B2 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阶段性指标，可以告诉你这个孩子可以升班了呢？ 其实在B 阶段的班级都是完全按照年龄的。如果是按水平的话，我们分 B 和 A。如果从 B 升到 A， 那就是能力上的。 哇，难怪我说 B 和 A， 就是你想考个 A 加还是很难的，对不对？ B 总觉得好像这个段位有点偏低了。 看看我们这些功利心很强的家长。 就我当时猜测啊，因为我原来不知道 B 和 A 的区别。我正好是在这两天也是去上课的时候，好好的站在你们的大这个黑板和那个黑板墙那边好好看了一下。哦，原来 A 级别跟 B 级别是不是一个段位的？ 对对对，不是一个段位。 确实是能力和对于游泳的这个体验性更高了一个层次。 对对对对。你会发现慢慢的 A 就不需要家长跟着了。 那真的是 太好了， 教练跟学生之间的一个很专业性的学习的课程。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就 B 级的班级可能还是感受会更多一些， 基础的。 那我们要问一下，从理论上来说或者从科学角度上来说，到底多大的孩子就已经可以下水了？ 其实在国际上的一个惯例基本上都是从3个月开始 就已经可以了。 对，但是 他这个所谓的脊椎发育到相对来说比较的能够承受着他头的重量开始。 不，其实 3个月还不行。 3个月我觉得好像脖子能稍微 开始慢慢 稍微一点点 能抬头， 但是只是大家的一个其实是一个习惯，就国外的一个习惯，因为这个亲子游泳是从国外传到中国的。但是其实理论上其实蓝旗推荐的就是4公斤以上， 就是得要 脐带 到8斤。 对，脐带 完全愈合， 对，就没有问题了。其实这个对各方面嘛，教练呢、水质啊、水温呢、提出了很高的一个要求，包括他的游泳时间一般的游泳时间都是半个小时，但是如果很小一个月以内的宝宝，他的游泳时间都要压缩到对10几20分钟也就。 对。那再替广大的辣妈姑爸们问个问题，家长本人不会游泳可以带着孩子下水吗？就是我跟你说，你大家不要笑这个问题，大家提出的率很高。 我觉得这个问题这个 David 老师都可以回答。 你不会游泳？ 我会游泳，但是不是我带着下去的。我媳妇儿不会游泳然后当时其实她也一直特别顾虑这个， 有这样的一个疑问， 对 吧？对，就我不会游泳，我怎么带孩子游啊？ 他万一淹了，我都救不了他。是这么问。 而且我们还有一些那个家长啊，或者他会晕水所以我们那个泳池这个水的设置，我们是在1:15。 我一直想问这个身高，那个水位线大概是多少？ 对，1:15。然后，但是南方跟北方它也会有一些区别， 因为南方人会偏矮一点，对吧？ 对， 说谁呢？ 所以这个是完全不用顾虑的。首先水深对于成年人来说完全没有任何的威胁。 对，另外还有我们的教练也会在边上去进行一些保护。 对 啊，所以这个不用担心。 所以你会发现在很多人想要开始选择带自己的孩子做亲子游泳这项活动的时候，他也会提前去感受一下，然后通过预约的方式啊，通过体验的方式去了解一下到底自己适不适合，自己跟孩子能不能够很快的适应这个环境。后来适应完发现哎还不错，不会游泳的旱鸭子也有一个很好的亲子体验的时候，很多妈妈就是一掷千金，就说好，不行啊， 没有一掷千金这么夸张， 就是孩子学了之后，对，我也可以再重新感受一下学泳这个过程。 对， 结果发现孩子没学会，妈妈先学会了， 那也倒不太可能。 可能是孩子没学会。孩子学会了，妈妈没学会，但是妈妈减肥了 啊！对，而且我还想说，这个亲子游泳是一个很好的让妈妈可以晒好看泳衣的机会。为什么你们都笑得那么尴尬？ 发现，这个双十一到来之前的时候，应该去好好的 囤一点泳衣。 对。 哎呀，我们接下来继续看一看宝宝们的游泳视频。刚刚看到了10天的，还有21天的宝宝。接下来这个宝宝稍微大一点，5个月24天，就已经过了百天了。其实，在我们传统的概念当中，5个多月的宝宝已经相对硬朗一些了。 可是你会发现，咱们身边很多人觉得啊，这么小还能去游泳吗？你就会发现，其实大家对于孩子学泳的年龄这个阶段一个定位还是偏晚。有的人认为，像老一辈会认为3岁以后再去学吧，结果发现学起来 很费劲。小学以后， 对，就学起来好费劲。 你必须要花很长的时间去克服对于水的恐惧。 对，我经常会看到去学上课的时候，听到是下一堂课大一点的孩子在这哭得撕心裂肺的，一问第一次来。2-3岁，虽然说感觉哎很活泛，但是第一次来之后，真的整个泳池弥漫的一种惨兮兮的感觉。 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我小时候就是因为落水了一次，5岁的时候，差点被淹死。后来我爸说你必须要学会游泳，然后就用了一个暑假的时间把我扔在了游泳池里。我真的是第一次下水就是把我扔下去。就不管你死活，你必须给我自己腾起来那种。 我觉得那堂课上其他同学体验已经非常差， 因为我嗓门大。来看看5个月24天的宝宝在水里什么样的状况。这个就已经自如多了，他已经能够，他的视力这个时候已经很好了，没有问题，不会是模糊的了。对于色彩也很敏感，而且像很多的泳池的这个顶端天花板也会做一些设计。他其实这会儿已经是有一种老运动员的感觉， 他居然都可以做短短的几秒钟的潜水嘞！ 哎，你们家一直都没有尝试过潜水吗？ 尝试过，就是我觉得在1岁之前，或者说这一段时间以来的这个水下1到2秒的潜水还是完成的不错的。但是他现在开始出现了一些隐隐让我担忧的问题，也是教练担忧的问题。他有一些很明显的闭气的反应，就是过于强烈，就是一闭气的时候会头往后仰，感觉上半身都在不停的 僵硬， 就是你会有点过度。然后呢，这种状况教练跟我说，他如果说持续这样训练下去的话，他以后会就是可能对于他日后闭气就越来越不自然，反而会有可能当他闭气闭不住的时候，他就会反吸出更多的水进去，所以这一点特别不好。我就觉得很困惑，我该怎么样去带着孩子度过这个阶段。 来Jason给我们解答一下。 好，那出现这种情况，首先就是在前期可能我们就忽略了宝宝那我刚才说的前面那些细微的变化、就没有注意到。一旦他这样抬头比较过于紧张的那种准备中哈，其实我们的处理办法就是，我们要跟他充分的去沟通，就跟刚才我们看那个换纸尿裤的那种 啊，那种温柔的 充分的去沟通，说宝宝，我们要做一次潜水，你觉得你能完成吗？或者是妈妈带你做的就是短短的、小小的啊，然后或者是如果你不愿意，妈妈就这样从水面上滑过去，就交流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不要上来就预备，就 ready go 就往水里摁，那肯定它越来越严重。 还真的是，因为我有一段时间觉得好像去的游泳频次没有那么频繁，然后在家里给他洗澡的时候就会频繁的 ready go ready go ready go。 你可能是个复读机， 所以我可能就确实有一点点，在他没有观察到的还有一些细微的不太配合的动作，就变成一种强行让他来接受，所以变成一种被迫的闭气的时候，他可能就会越来越抵触，越来越反抗。 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也是我们俩走过的一个弯路。咱们都是，我基本上觉得说 经验主义， 还 是一定要多做。 不，咱们就是因为没有经验，所以忽略掉了很多宝宝在每个阶段不同的一些细微的变化， 然后当它已经变成演变成了一个很明显的变化的时候，你才意识到说啊， 做错了， 原来你已经完全不适应这样的状态了。 嗯，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咱们其实还是提倡，如果你决定带孩子去接受亲子游泳这样的一个体验的话，还是把频次要固定一些， 对， 不要太间歇性的。 没错， 像我们俩都是多多少少有过中间断了的时候， 就是报复性的补课。 对，报复性，最近不是很忙，走走走，天天游一次，一天隔一天，隔段时间，哎呦，最近好忙，没有时间，然后停俩月。 其实有一段时间是需要你必须无论如何也要坚持的，那个阶段如果坚持好了，后面还好一点，就是从他六个月开始。 嗯， 一直到他一岁五个月左右，这个期间如果你每周的频率还是很固定的话，因为这个阶段它属于厌，就是退化阶段嘛。 嗯， 所以这期间如果他不是很厌水，不是很抵触，或者他基础打得比较牢固， 嗯， 两岁以上或者是六个月以下都没问题的。 嗯， 好，我们要自查一下，自省一下。 对，所以刚才看到了五个多月的，到接下来看到十一个月的宝宝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有很多会站了， 嗯， 然后包括会走的， 很多口令也会配合了， 对， 对， 所以这个时候已经加入一个新的技能叫 ready jump， 嗯， 之前那个淋水叫 ready go 嘛，有口令， 嗯，嗯， 看一看孩子们 ready jump 的情况怎么样。这像个小青蛙一样扑， 这真的是像他们在水里边浮的样子。他居然能够张嘴。 这是你们的明星宝宝吧？游的也太好了， 挺多的这样的， 好像跟我们这儿坚持住的都能这样， 挺多的啊。 哎，他我刚刚大概数了，他们在水里面大概一、二、三、四，有四个像在涌动的过程，就是感觉他能游了至少有个两三米没有问题。 对， 而且我很奇怪，他在水下能够睁着眼、张开嘴，而且好像还在就吐气的过程是通过嘴巴把那个气泡泡吐出来，这样都没有问题啊。 对。这样都没有问题， 不会呛到， 不会， 无知的妈妈。 而且我们还做过一次体验式的活动，就是专门让父母来感受一下在水下张嘴是什么样子，然后我们教练引导着家长，然后在水里睁眼呀、张嘴呀，看你会不会呛水。 我在水里就睁不开眼， 我也睁不开眼。 如果你就是不会的话，或者我们会提示你，然后告诉你，然后学会了之后，你就能感受宝宝在水里张嘴是什么样。 哎，我在想， 不行，我克服不了这个、 水下睁眼睛和张嘴，对吗？ 会有不舒服，会有不舒服。 我小的时候行， 说明我们发育的更进阶了一段。 没错，为什么小宝宝他是睁眼的？因为他闭不上。 啊，是吗？ 对，他是不会闭上的，因为他是这，所以我刚才说的那些反射，睁眼是一种反射。他不会闭上，他到水里就睁了，即使他潜水是闭着下去的，到水里也要睁开， 要睁开了。 对，这是他的一种本能反射。所以 大人觉得好佩服，他居然可以睁着眼睛张着嘴游。 所以你不敢做是说明你进化了， 进化完全了。 我给自己找个心理安慰，居然还 是一个完整的人类。你看刚才是十一个月的宝宝就已经能够很自如的在水里面找那种如鱼得水的感觉，虽然还不能完全独立的游哈。 嗯， 再来看一看一岁九个月，其实就已经到一个新的阶段，这应该一岁九个月怎么也得到B 二要快上 B 三了，是不是？ 对 ，B 二。 来看一下，一岁九个月。 B 七能 B 八秒钟。平均 B 七时间七到八秒，哇，真的好牛啊！这个小宝宝。 身为家长那种攀比心又被激起了。 没有，我内心当中就有一种自豪感，不知道为什么，那不是我的孩子。 我内心的感觉就是孩子和孩子怎么差距那么大。我特别能够理解那些坚持要上辅导班的家长们，可能以后我也会成为你们那样。所以这个宝宝也是坚持在游。 对， 然后这也属于很正常的情况吗？ 对， 很多见。 对，很多见。 玻璃心了，别说很多见。 我们很多见。我们在因为在中心经常能见到这样的宝宝。 嗯， 对，所以你们要坚持去。 就一个是孩子要对于这个游泳和对于这个亲水有一个比较规律性的一个接受，对吧？ 对。 另外就是他在学习这个技能过程当中也是循序渐进的。 对。 所以我现在也很担心，就是因为我们家中间有一段时间确实断过课，然后并没有很坚持的很好，而且就像刚刚 Jason 说的一样，正好是六到一岁两个月之间的有那么一段时间，是他慢慢有产生厌水期的技能当中没有太规律的坚持住，所以他可能就会产生出大量 样的一些厌水情绪。 对， 然后我还强迫给他升了班，因为都告诉我你该升班了，因为已经一岁以上了嘛，对吧？你该升班了。我想哎，那就升班吧。于是毫无预兆就给他隔了两周之后突然升到了 B2， 然后还好我们的老师也是一个经常带他的老师，就说好像觉得他升班有点强硬，就是因为他中间没有过渡，所以他对于升班的很多无论是课程的训练也好，还是中间的一些具体的一些游戏也好，他都不熟悉，所以我觉得我是不是有可能需要来倒回到 B1。 其实从 B2 阶段学， 我没有 B1、 对，其实如果在 B2 学的话，也是给他怎么说呢，算是修复。 修复不算拔苗助长吗？因为我们是 B2 里面最小的， 就是因为已经受到心灵上已经受到一些伤害，他比较 他没有，是我伤害他，没有感觉到伤害， 对，他没有，那就正常的正常的去训练，你只要觉得他不是很就不是很抵触， 没有过于抵触， 对，你就正常的去训练就可以了。 所以没关系，因为他你错过了那样的一个厌水期的一个很好的过渡期，所以你需要 的时间， 对，花一些时间去让他弥补一下。 对， 但是 B2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不用担心。 要留级一下， 退回到 B1 可能又会让你觉得说哎太无聊了，这些课我都会。好吧，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聊哈，说这个孩子游泳的事情，各位也可以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到关爱青年计划，随时来提问和宝宝游泳相关的话题。那因为到冬天嘛，很多家长都会担心的是，像我们小的时候因为各种条件的限制，就是过了立秋就不能下水了。当然现在咱们条件很好了，一年四季都可以保证同样的一个室温，所以冬天游泳对于宝宝来说首先是没有问题的。那会有什么好处吗？或者说是不是值得坚持？在这样的一个季节也把这个问题来问给你们。 好。 嗯， 其实是这样，我想特别强调一下，好多家长他一个在冬天游泳的一个顾虑，啊，像刚才您也说了，这个我们其实有两个温度，一个是我们的室温啊，室温的话我们一定要达到26摄氏度左右， 这是人体很舒服的一个温度， 对， 不冷也不热， 它不会冷，不会觉得冷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泳池的一个温度，我们泳池的温度我们要保持到32度到34摄氏度之间，这样的话呢，宝宝他在泳池里边，首先他不会觉得冷，大家都知道，我们其实正常的一个体温，人正常体温是36度左右，然后他在水里边去运动之后，也有利于他这个热量的排出，所以这两个温度其实我们要控制好啊。另外还一个就是一直在说的咱们那个冬天游泳对孩子其实有什么好处，其实冬天吧，像北京这个天气是吧，没有什么太多的地儿去 对，户外没有地方可以运动， 对，其实宝宝他在整个的一个成长的阶段，他其实是需要这个运动的，我们去运动，亲子游泳它是在室内，我们有温度的控制，我们空气的一个控制，其实是有利于孩子这个生长发育的啊。另外一个尤其是冬天出生的宝宝啊，这个更需要宝宝他做这个亲子游泳。 为啥呀？ 因为冬天出生的宝宝，他会促进他这个身体的一个发育，还有他这个心智的一个发育 对，因为有老话说，就是如果是在春天出生的宝宝，就正好是万物复苏的时机，所以你的饮食啊，各方面摄入都会比较均衡一些。冬天出生的时候，可能就是物量没有那么丰富。但你在生长发育过程当中所需要的东西没有那么补给那么及时，所以如果能够通过运动的一些刺激的话，其实可以更好一些， 对，提高他的这个身体的抵抗力啊，提高他的这个体质，其实都是特别有帮助的。 所以冬天游泳这个事情，现在对于咱们现在这个生活环境，包括有像你们那样很专业的机构来说，是完全不值得家长来担心的。那很多家长也会问说，关于游泳前和游泳后进食这个问题，就是宝宝下水之前多久吃东西，以及游完之后多久吃东西会比较合适。 那个还是我来回答这个问题。 好呀。 然后一般宝宝我们在下水之前，我们前半个小时其实是想让宝宝先吃饱啊，然后那个休息一下啊，在半个小时之后，然后我们再下水出水之后的话呢，其实我们不建议马上就进食的。如果 你张嘴的原因是因为每次出了水都给他吃小蛋糕和粥吗？ 对，每次出了水之后洗完澡大概也就是五分钟，我想从洗澡到洗完澡然后落座可能大概也就是5到10分钟这样一个间隔吧， 应该不止，我觉得至少有20分钟了，所以 都 太过担心、 这个、洗澡的时间也算 也算啊，我以为就是只要 不是出了水立刻就吃， 对， 所以出水之后的话我们不建议立刻吃，但是可以先喝一些水， 嗯，先补充水分、 啊、 对，其实我们再吃一点粥，然后粥里面加一点小蛋糕，其实也是在给他身体补充水分， 这种流食其实没什么太大关系、 啊、然后半个小时之后再吃饭、 嗯、 吃东西就可以了、 嗯嗯 啊、 半小时之后基本上我们就入睡了 就特别很累，游泳特别好的消耗电能的一个过程， 没错，经常发现上午这段时间之后如果不游泳的话一上午不需要补觉，只要一游完泳在回去的路上昏昏欲睡就睡着了、嗯、而且睡特别好、嗯、所以我觉得对于游泳来说对这个体验也特别好，就是对于孩子休息来说一个很好调剂， 其实好多孩子他游完泳之后睡觉睡眠质量都特别好、嗯、 游泳就是那个传说中的通话2小时我就需要充电， 我就发现很多妈妈她的这个对游泳的好处的关注点都在于吃得好睡得好， 对， 然后很方便自己的这种好处都能记得住， 安静好带， 对 不会那么粘人，好吧，这个时段你看还剩3分钟了，我们还有一些视频要跟大家分享，刚才看宝宝游泳阶段的时候已经看到了1岁9个月的，我们接下来看一个两岁多一点的一个小朋友，已经进入到 B3 的班级、 嗯、 已经是在 B 级班里的最高班级了，我们看一看看这个宝宝在游泳之中的表现是什么样子的， 很有水，而且还是仰着跳下去的， 就背靠着， 我天，仰泳 向后 我都不会， 这么让人孩子腿好长、 啊、我觉得可能是水面的折射作用吧， 天哪好棒，游的哇、哦、 哎，你发现了吗，大一点宝宝女孩游的好的居多， 你有希望了 就我是猜因为女孩子会比较听话，男孩会比较调皮，不是哈、啊？待会儿让 Jason 说一下。但你们确实，你看这几个视频里面，大概我看到的应该都是女宝宝居多。 这扑腾的也太自如了，这仰泳我都不会，很多成年人都不会。 不要总拿你自己为标准。 他学的时间可能比你长一点。 哎，你说对。 嗯。 他这种在 B3 的班级里面会学习吗？ 会啊。啊，其实这个训练，你刚才在看 B1 的时候，已经有宝宝在那儿飘了。 对呀、啊、对呀、啊。 他只是不做自主的去做。 对。 然后慢慢的长大，随着他长大，教练会让他自主的去做这些动作，慢慢就学会了。嗯。 哇塞！所以大家一定要坚持，如果你坚定说要让孩子去体验这样的事情的话，就不要像我们一样中途有任何放弃的念头。 就不用放弃，就中间间隔的太久都是一个不好的安排，就是因为它不够规律性嘛。 对， 任何事情规律性才会有习惯，习惯才会产生一个好的积累的经验。 嗯， 这确实。 我们今天不断的在帮大家解决问题，答疑解惑，同时也在自省我们自己在行为过程当中的一些 过失，同时在不断剖析自己产生的问题。 对，也欢迎所有的辣妈酷爸们一起加入到我们，观看我们直播的方式在新浪微博可以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稍事休息，马上还有半个小时的节目等待着各位。 街的石路上，就会想起你啊，北方的姑娘，想起你站在索菲亚教堂的广场上，手里捧着洁白的鸽子啊，你的裙角飞扬飘。 德国都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都方刷新。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

我当时还挺淡定的，因为他月子里面经常起疹子，所以我都已经知道怎么应对了。但是这个问题就是帮大家问到你们的是，孩子大概最长的时间能够在水里面泡多长时间，是你们比较建议的一个合理的时间。 一般我们建议孩子在水里游泳的时间根据年龄来去划分。 对 对，零到一岁应该是零到两岁之间的孩子，我们建议在水里游泳半小时。然后两到三岁游泳40分钟，然后3岁到5岁游泳50分钟。然后3岁到5岁之间能力比较强的，也就是我们的 A 阶段的宝宝，可以游泳1个小时。大概我们是这个时间。 所以时间太长其实对孩子皮肤确实是会造成负担， 对 不同年纪的孩子来说。 主要脱水很严重。 而且游泳池的消毒的手段其实也很重要。我们基本上可能去到普通的游泳馆里面，就那样的水质的这个标准其实是不太符合年纪小的宝宝的吧。 你看最早一开始就是有那个博圈泳池的时候，就是说哎，我们这儿是每天一换水，然后呢我们这儿每天都会换水，到下午5点钟的时候没有宝宝来的时候就会把水清空，第二天一早来重新放水。其实呢我相信是有的店面可以做到，但是有些连锁店面就没有办法做到。他可能你看之前新闻就有报道过，他只是把那个水放了一部分之后，然后第二天再续一些 新的 水，然后呢或者没事中间加一些过滤剂或者消毒剂放在水里面， 就是用化学过滤， 对，让那个水质显得看起来很好，而且呢你会觉得那个水摸起来还滑滑的。我就曾经问过，说我说这水里面滑滑的是什么，他说这是我们特意经过软水处理之后的软水，对宝宝皮肤特别的好。我说胡说八道，那我说软水之后就这种滑腻的感觉。所以后来我尝试过了一次之后就没有再去那种所谓的博圈的游泳的地方。 所以这个水质对于家长来说，虽然我们没有那么专业，但是至少我们能够区分物理过滤还是化学过滤。大家从内心上会更接受物理过滤这样的一种方式。 对 所以对于宝宝来说怎么来评判呢？ 其实这样，咱们现在大部分泳池啊，他们都是用这个成人游泳池，基本上都是用这个化学啊， 硫酸铜啊，什么氯啊之类的， 对一些氯气，看来经常去那种泳池， 一股味儿。 其实刚才你已经说到了，其实我们最好的辨别方法其实就是闻味儿，就是比如说一些成人游泳池啊，或者说它添加了一些这种氯气啊，一些化学添加剂，它会有一些这种味道， 就一进去之后就能闻到整个这个泳池里弥漫着一种你不能够接受的不像空气那么自然的味道。 对然后咱们通过物理技术消毒的，我们一般是通过这个臭氧跟紫外线啊，所以你进去的话它不会有那种氯气的味道，这种消毒水的味道啊，而且物理消毒的话呢，它对宝宝的眼睛啊还有皮肤是没有任何刺激性的伤害啊。但是那种化学的它可能就会有一些宝宝会过敏啊，或者说一些体质的问题，会宝宝游完泳之后可能会有一些不好的一些不良反应。 但这个是前期家长可以去问商家说你们怎么来过滤的，如果是良心的商家他会如实的告诉你说我是化学或者是物理过滤，但是保不齐他就会明明是化学过滤我告诉你说我是物理过滤，那家长也无从去见证这个事情啊。有没有一些什么简单可操作的方法可以教给我们家长怎么去判断，自行去判断这个水质它是怎么来过滤的？可以问一些什么样专业的问题问到商家，把他们吓住。 如果问呢，基本上他都能帮你搪塞过去。对， 你问不了他。 对，但是我 就商家比你奸诈。 可是我 因为他被问的次数太多了所以你问的可能是 有一些特别专业的问题，我们一提出来就让商家觉得这人不好忽悠，不好糊弄，我得说实话才行，或者我得少说点假话。 那你就告诉他你是技术监督局的就行了。其实刚才云一说用什么办法去测试，其实这个还是有很多办法去测试。 好。 下到游泳池呢，你可以用手去刚才像那个 带一自己试过 摸一摸， 水没有那么软。 首先 正常的水你摸起来是没有任何 对 过度油腻或者过度干涩的感觉， 不能滑。再有呢，你可以用手轻轻的去拨一拨那个水。就是拨一拨，它如果水泡，就是它会起水泡， 这 起那个水泡下， 难不成是肥皂水？ 对，如果它下去的很慢，就是很久消失不掉。 它不是那种正常的水泡， 对，它很久消失不掉，那它肯定是有一些 加了化学添加剂了。 再就是它这个，我们去看这个水的通透度，正常的水，正常我们放，比如说放到脸盆里啊，放到一些 正常的水的通透度是可以，不是那么那么清，它不 是 说 清澈见底， 对，它是清澈见底，但是有一些放了化学，比如说硫酸铜啊，比如说像沉淀剂啊、澄清剂这些， 它是透亮出来， 它会蓝的那对蓝的那种。都不敢相信的那种颜色，可能也是有点问题。 感觉去了马尔代夫。 对，其实不是所有的水都是看上去那么就通透啊。其实正常的水它里面会有一些微生物的，只不过是有的有害，有的没害。 对、 嗯、啊，所以不是说越透亮越好、 嗯、 啊，大概就这些办法。 嗯，不要过度的期盼于那种。 对，看上去就很好的这种，其实也不一定就是特别。 没有加任何添加。 对对对对， 叫虚假繁荣。 对，啊、嗯，其实 、嗯、最直接的一个就是你看它有没有检测。水质检测报告， 水 蓝旗所有中心都有这个水质检测报告。 这是你刚刚问的、哦，有没有水质检测报告？ 拿出来给我看一下，就像营业执照一样。 我是技术人员，两句话对方就怂了。 对，他会找更高级别的人来跟你聊这个事儿。 你稍等一下啊，我只是个小业务员， 我们要请店长来跟你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对， 所以这是家长，你看是完全可以把控在自己手里面的，去帮你的宝宝去挑选一个更能够在质量上面让你放心的，没有后顾之忧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的机构去承托你想要和你的宝宝在水里面去完成亲子互动的这样一个过程。 嗯， 那接下来再做一些实用性的攻略的讲解吧。如果爸爸妈妈们想要带着宝宝们去进行这样一次亲子游泳，大概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如果是第一次的话。 嗯， 哦，第一次。 嗯， 首先我们要大概知道我们要带三岁以内的宝宝， 就带着宝宝去，别俩人自个儿去了，说我们来了，然后宝宝在 1.15米的水里面一跳，是吗？ 对，首先带上宝宝的一些这个纸尿裤，防水的。 防水纸尿裤， 对，防水纸尿裤， 就是不一定宝宝第一次去就要穿很成人化的泳衣，或者很标准的泳衣，不用是吧？ 但是他就是因为三岁以内的宝宝，他这个有可能会自己 无法控制自己的屎尿屁， 对，所以他必须要穿防水纸尿裤啊、嗯，因为对，因为大家都在一个池子里面。 好像我记得第一次我们去体验的时候，我当时挺傻的，就没有给孩子买专业的那个纸尿裤， 啊、 专业的那个游泳裤，但是呢、 啊、 还好去体验的时候。 机构都会提供 给你买，机构对，可以买， 对， 对 嗯、 然后我就说哦，我回去之后要买这样子的， 嗯、 对对。 还有就是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 有可能这一次会失败， 对， 连下水都下不了， 对。啊、看来袁一很有经验，其实如果 我见过很多 什么样的艰难险阻，他都有可能在最开始都尝试了。 我比较担心的一类家长就是他抱着特别特别高的期待来的、嗯、啊。他可能看过一些视频，就是刚才我们看的那些视频， 还有可能最多的是老外的视频 啊， 最多是俄罗斯的视频。你们有没有印象、啊？就网络上传很多，就是那种小婴儿，大概也就是几个月，往水里 扔， 就扑通扑通扑通这么游，就都哇塞，太棒了！我们家孩子一定也是这样的、 嗯。其实这个很多国外的一些训练，其实我也亲眼见过， 嗯， 真的是把孩子往水里一扔，那个过程，其实我觉得。为什么不能直接照搬到中国来？他中国人绝对接受不了。 你也不知道人家是第一次扔，还是演变了，还是排练了多少次啊？ 对 不对？ 但是他很难受呀，孩子很难受。你就明明看着那孩子在那儿哭，在那儿呛水，在那儿。 嗯，对，这不行， 啊、 这我们不能提倡。 对 对, 对，但是 亲生父母也许能够忍痛接受，爷爷奶奶、姥爷可能会急。 那我们要派俄罗斯的警方去调查一下，他们是不是亲生的？ 这是这个心理的一个预期，也要做好准备。 对，心理也要做好准备。就是说，我们是一个正常的，就是孩子，因为他小嘛，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嗯、 所以不用抱着特别美好的期待。 嗯、 当然，这肯定大家都想，是美好的一个过程。 期望值不要太高。 嗯、对，期望值不用说，像视频里那样，因为毕竟是第一次。 对对对， 做好心理准备就好。 抱着一个体验的想法去就可以了。 你自己会不会游泳，游得好不好，自己心里要有点数。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家长过去一定要带这个泳衣泳帽啊、 哦， 因为我们 对对对， 我们是亲子游泳嘛，家长要一块下水的， 对 啊，有的家长什么都没带，然后 对，就他下水就行了，我不下去是吗？ 对。 泳帽也很重要，很多家长会觉得说我头发短没事儿， 对、 嗯，好多这样的家长、嗯。 对， 但其实这是卫生，包括下水之前，成年人一定要先淋浴一下， 对， 自己身上先冲洗一下。 对， 对 这确实也是在很多比较规矩 的 亲子游泳。 其实，在中国南方城市已经很普及了这个事儿、 嗯， 就是他们已经就是规定必须在进泳池的那儿有一个自动的，就是、 哦，淋浴门一样的， 对你只要从那儿一过， 对对对， 自然就会淋，强制。对，但是在北京现在还很少。 还很少。 嗯，因为我想也跟南方人很喜欢爱，也喜欢淋浴很有关系吧。就是每天晚上都要淋一回浴。 他们是必须的，在这个顺角池那儿有 一个，就像洗脸洗手一样常见，是吧？ 对对对对对。 如果没有那个泳池是不合标准的，这样挺好的，我觉得。 所以我们也呼吁一下，就是咱们的家长带着孩子去游泳，无论是为了您孩子的健康，还是为了咱们其他孩子的健康啊，您下水之前一定这个淋浴啊。对， 你看今天我们答疑解惑了很多，很多你们可能萦绕在心头很久的关于宝宝游泳的问题，我们也解答了一部分。然后包括说这个你如果去挑选这个机构怎么样，从技术层面，从最本质的安全层面就去把控好这样的这个水质的问题，怎么来向商家提问，这种招都已经支给大家了。以及如果你是第一次带着你的孩子进到游泳池，你需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心理建设，以及在设施上面需要准备一些什么。其实对于还在哺乳期的宝宝来说，可以带一些奶呀、什么奶粉什么的补充。 对，这无论去哪儿都应该带的，不光是游泳。 对，我觉得 那是人家的饭和粮的口粮。对 对， 而且很多时候能够作为一种心理的安慰，是一种安抚的作用，还是很重要的。那么也再次感谢今天两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进行了很深度的交流。也感谢各位在收音机前，包括在网络那头一直在关注我们节目、在跟我们提问的各位喇嘛酷爸们。当然，在我们节目的最后，依然也有今天我们的喇嘛代表、气象主播王弘毅带来的喇嘛说天气。在这之前，我还想再看两个视频。因为刚才各个年龄段都看了嘛，从小到10天，大到我们已经看到2岁多了。这边其实还有一个5岁小朋友的视频，是我们今天视频素材里面应该算是年纪最大的一个宝宝，我们也来看看他的表现好不好。 他会换气了已经， 他已经在进行自由泳的练习了吧。 他不错，他很标准。 在跟老师比赛， 而且游得还挺快。 在跟教练比赛。哦，我觉得又泳道这个孩子好像不止5岁，人真是5岁是吗？ 好像右边那个 稍微大一点， 对，大一点。 左边那个游得很快， 对， 5岁小朋友。 主要看水感。 所以水，所谓的水感，这就是关于这项 就是天赋了， 是吗？ 训练的。 哦，好吧，我们两个还可以努力一把。 天赋没有，没有水感，没有天赋，天生就来。水感一定是训练出来的， 一定是练出来的， 一定是训练出来的。 就像你常年生活在海边一样，就是你是水性很好的人。 对对对对， 其实也是因为你老接触。 对对对，没错没错。 所以其实你们也在组织一些像这样小朋友的游泳比赛。 对， 这勇者无畏这个比赛已经是一个品牌性的一个比赛了，是吧？ 对， 我们来看 每年 一届的一个视频，2分多钟，看一看小朋友们在赛道当中真的用比赛竞技的方式是如何来展现自己的。这是什么比赛？ 勇者无畏的热身。 哦，是体能的一个 热身。对， 小朋友们都很专业，在泳池边的热身跟成年人都不一样。 这是万柳的分赛区。 所以这个比赛是小到多大，大到多大都可以比赛。 对，从0岁开始。 你没有年龄限制。 就是分组。分组，对， 就是家长和孩子一起是吗？ 家长做保护。 在踢腿吗？ 孩子的比赛有趣味性， 趣味性也很强，看了吗？小红在一起一边玩一边训练，然后一边学习，然后还增加斗志，你不觉得吗？就是说妈妈，我要下次也要去游，我要像小哥哥那个样子。 每个分中心的前3名，然后我们会到水立方做总决赛。 哇，这学生的激情更高了，你知道吗？ 决战水立方。 这都是热身。 完了，袁一不要看了，看完之后心在滴血。 我们刚开始游泳的时候就在水立方。 我的意思是说，看人家小宝宝那么开心那么好，这是给我树立了一个目标。看了，旁边有很多家长和小朋友们在围观学习， 所以这个赛道是设置成了一个25米的赛道，是吗？ 就是正规的一个赛道了， 正规是50米 啊，25米是正规的， 正规的。大部分就是这里面的孩子应该是在4岁和4-5岁的样子吧。我看到就是相对来说 3岁以上报的人多一点， 多一点。 对。 岁以下还徘徊在咱们这种， 对，三岁以下主要是与家长的配合默契度。嗯， 他自己对于自己的一些肢体的控制能力会更强了一些。 对对对对， 能力确实有一些大大提升。 对， 确实跟一两岁的孩子不一样的，一两岁孩子话还说不利索呢。很棒很棒，要为这些孩子和家长鼓掌。嗯，首先家长你看风里来雨里去的这样的坚持一定是没有白费的。 对， 然后孩子的付出和反复的练习也一定是可以得到回报的。 嗯， 这个事情就是跟任何的一个学习都是一样的，就是你一定要坚持，要下功夫下时间，才能有可能会 有一些收获。 对，会有一些体现。当然了，对于我们这种宝宝年纪还比较小的家长，更注重的是他的体验和他的心理的这个健康程度， 或者我觉得他身心也会确实有一些变化。他通过这样的一种练习，他心肺功能首先加强。 对，其实一定要把它做成一种锻炼方式，而不是一种技能，单单技能， 不是非要让他强迫一定要学成一个什么样高级别的技能。 对，他只是一种锻炼，像跑步一样。 我现在是每天心态特别好，就是每次他有厌水反应的时候，没关系，我想你只要接触水，你只要知道你跟水是有天然那种亲近的这种感受， 对， 就够了， 特别好， 不指望你当一个游泳健将。 有这样的心态其实就很好。 对，往往这样学得更快。 嗯，对，我们甘心当分母， 太棒了。谢谢 Jason， 感谢 David 来跟我们分享你的教学经验，包括也把你们为人父亲的这样的一些感受来跟我们收音机前和我们网络那头的听友和网友一起来分享。那么节目最后呢，送上了就是由王弘毅带来的辣妈说天气，稍后在节目之后带来的会是活力 Music 课。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拜拜。 好，再见。 嗨， 拜拜。 欢迎来到辣妈说天气，真是想死你们了。昨天呢，我迎来了秋天的最后一个节气霜降，顾名思义啊，初霜出现，天气变冷，冬天就要来了。那北京的天气呢也是相当的应景，明天北京就将会迎来一轮降雨降温过程，大部地区呢将会出现小雨，最高气温将会下降到15度左右，深秋的冷意越发明显了。那带来气温下降呢是冷空气，冷空气是影响我们国家天气的重要天气系统之一，有的冷空气脾气特急，来得快去得也快，有的冷空气却非常的墨迹，有的冷空气会带来降雨降温，有的冷空气只会带风来，可以说是五花八门，让人眼花缭乱。不过今天我要带你来认识一下冷空气。冷空气的家呢，基本上我们可以把它定位在美丽的西伯利亚上，那里非常非常非常的冷，冷空气聚集多了，往往就会往外溢出，因此呢，就有我们常常听到的南下的冷空气了。冷空气呢，也有等级之分，弱冷空气、中等强度冷空气、强冷空气、较强冷空气以及大 boss 寒潮。一般情况下，强冷空气以上级别的冷空气行进速度呢，基本上是在每小时50公里，堪比汽车在城市道路当中的行驶速度了。那再告诉你一个冷知识，你可能会以为台风是最快了的吧，实际冷空气的速度比台风还要快，因此如果当你身处北京，今天听到天气预报里说新疆迎来了一股强冷空气，未来将会自西向东转移，那你千万要小心了，最多后天这股冷空气就能到北京来，横跨东西的速度就这么快。那如果要是冷空气足够强大，影响力甚至能够从北到南一直影响到广州，所以最强级别的冷空气寒潮往往也会带来各种灾害性天气，不能小瞧了。哎呀，说了这么多，真的是感觉有点好冷，还是吃点好的补一补吧，毕竟胖了冬天才能抵抗得了冷空气啊。好了，我们下周再会吧。 小的年纪还不懂什么是爱，却被你甜甜的笑给打败，你眨着大大的眼睛，哦那么可爱，说话的手往哪儿摆，每天上课下课都会有你的陪伴，每秒内容我